展现冰雪激情，共筑北京冬梦。冬奥加速度，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我是夏萌。今天时间轴来到了1932年，今天我们要关注的就是美国普莱西德湖冬奥会。发源于1929年的美国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大萧条，英美法等各国的经济都在大萧条当中受到重创，各国的百姓都在为生活吃穿住而苦苦挣扎，这对于即将在美国纽约的普莱西德湖举办的第三届冬奥会也面临着重大的考验。当时已经是纽约州州长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意识到体育能够给人们带来振奋作用，特别是提倡人类永远向上不断进取的奥林匹克精神，能给尚处在大萧条时期的人们带去希望和慰藉。1932年2月4号，富兰克林·罗斯福以纽约州州长的身份携夫人出席并主持了开幕式，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强调了体育运动对促进人类相互了解的作用。不喜欢墨守成规的美国人在1932年普莱西德湖冬奥会速度滑冰项目上抛弃了速度滑冰传统的比赛理念，而是采用了类似于今天短道速滑集体出发的比赛模式。可能是美国单方面希望增加速度滑冰比赛现场观众的观赏性，但是面对这一改变，早在开赛之前，大部分欧洲国家的代表团认为这是不合常规的赛制，有失公平，双方各持己见，争论不休，一直到开幕之前依然没有能够达成一致。其中反对声音最强烈的就是前两届冬奥会上夺得5枚金牌的芬兰运动员桑伯格。不过对此美国方面是置之不理的，依然维持了集体出发的比赛模式，这也导致很多欧洲的优秀选手放弃了那届冬奥会。1932年普莱西德湖冬奥会是冬奥会第一次离开欧洲来到美洲大陆，而在这一届比赛之后，冬奥会又重新回到了欧洲大陆，这种集体出发的比赛模式也因此销声匿迹，直到后来短道速滑比赛出现在人们的视线当中。冬奥会来到了美国，在北美颇为流行的冰球自然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1932年冬奥会，美国和加拿大的对决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民众去观看。这次比赛采用双循环赛制，美国和加拿大都轻松战胜其他对手。美加两队比赛时，第一场加拿大2-1胜出，之后的第二场比赛将本届运动会推向高潮，只能容纳3000人的冰场一下子涌入了7000人，最终双方2-2打平，加拿大第四次获得了奥运会冠军。除了冰球之外，另外一项在北美流行的运动也在1932年冬奥会上登场亮相，那就是狗拉雪橇。那届比赛狗拉雪橇作为表演项目出现，而这也是狗拉雪橇比赛在冬奥会上唯一一次亮相。冬奥会第一次北美之行就此落下帷幕。4年之后，冬奥会重新回到了欧洲大陆，来到了德国的加米斯帕滕基辛。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冬奥加速度， 我是冰壶世界冠军王冰玉，我特别喜欢每次壶和壶碰撞的那个声音，我觉得能直击我的心灵。现在有了年轻的队员，我希望他们能够努力为了自己的梦想去拼搏去奋斗，我也相信他们为梦想流的每一滴汗都不会被辜负。我在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和您一起感受体育的力量。 绿茵赛场，永恒经典，一支球队岁月传承，奋勇向前，荣耀京城，不畏艰难，永争第一。招商银行北京中赫国安联名借记卡火热上线，只因热爱，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以上为广告时间。